我说谁也不能预测未来，什么事情值得等待，有些时候该与不该都不存在。曾经你说相爱不必一定承诺，感情常在迷惑的时候轻易走过，如今终于懂得一再分手之后，于是我才知道用情越多思念越是冷冽的锁，挽留不住你的眼波，困住了我，锁住我。我说也是一样未知时候，也是一样熟悉的路口，体会冷漠，寻找借口，故作洒脱。曾经你说相爱不必一定承诺，感情常在迷惑的时候轻易走过，如今终于懂得一再分手之后，于是我才知道用情越多思念越是冷冽的锁，挽留不住你的眼波，困住了我，锁住我。于是我才知道用情越多思念越是冷冽的锁，挽留不住你的眼波，困住了我，锁住我。情越多思念越是冷冽的锁，挽留不住你的眼波，困住了我，锁住我。于是我才知道用情越多思念越是冷冽的锁，挽留不住你的眼波，困住了我。就让我们轻轻回想许多过去的时光，让长久孤单的心灵不再受伤，希望能看见更远的地方。我眼眶之中那泪水是滋润心灵的甘露，不愿结束今世无尽。我眼眶之中那泪水将洗去所有的痛楚，我看啊看着你，让我看啊看着你，你是否知道我为谁而哭。就让我们轻轻回想许多过去的时光，让长久孤单的心灵不再受伤，失望